乌鸦灰乌鸦灰，绣红好翠都得无人看见每日晚餐，回下路途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因阮日受难滴，怎样好运你休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